仲要調整 嘅， 不斷都要調整嘅，因為有啲新嘅嘢啊，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咧就集中精神咧就搞個 show 嘅嘢啦。咁就飛啊仍然係賣緊啦。頭先大家都聽過，繼續聽過條 jingle 啦。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個賣飛嗰個方法。咁可以 through 翻 Regasin 呢邊啦，又可以 through 翻D18落去上環站嗰邊啦。Regasin 就by email 啦。咁呢個禮拜其實一路都send 緊啲飛出去嘅啦， 系啦， 吓咁咧就仲有咧就仲有就例如咧又我又讲讲咧就有啲网友其实亦都有听足球频道嗰边啦，咁足球频道嗰边咧就我哋都啱啱决定咧就喺如果有听开都知道咧，我哋有个足字队抗赛噶嘛，每个礼拜，咁我已经又交低咗几张飞咧，咁咧就会系送俾即系经呢个足字队抗赛嗰边咧就会送出去嘅，咁当然就梗系要你攞到分啦吓，OK， 咁所以咧就密切留意住咧就足频或者HBS 啊 Hope Boss Song 嗰边啦，咁咧就佢哋会宣布咧究竟咧就点样可以赢到啲飞，咁啊咁所以咧就都样样都湿湿碎碎，有几就都会几忙啊， 系啊， 咁啊希望大家就再讲一次啦，希望大家即系继续支持啦，咁支持呢个 show 咧，就即系等于咧就支持呢个 Regasin 同埋 D18 嘅。咁啊吓，我哋有啲个经费咧，其实都系会摆翻落网台嗰度啦。系。 咁啊，另外多谢翻啲 sponsor 啦。咁啊，包括 都未讲过啲 sponsor 系。咁啊，包括唐友方啦， 唐友方啊 ，Patrick 老板啦。 系啊。咁啊， 仲有啊，风老总啦， 仲有风老总啦 ，Game One 嗰边啦。咁啊，仲有咧，其实就马仔啦，马荣成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 Regasin 你哋啦， 同埋 D18 啦 ，D18 啦，咁啊大班啦，咁啊大班啊去咗加拿大嘅，咁啊日日系咁咧就掟啲相过嚟我哋个 WhatsApp 度，唉，咁啊好鬼叹世界，咁啊同阿林伯就去咗温哥华啦，咁啊我 show 期间佢两个咧就都会系唔喺香港嘅，咁但系咧就其实就仲有啲其他主持都会嚟嘅，几感动噶，咁啊譬如咧就喺 D18 嗰边就有啲自己有啦，有个自己有咧就系、是、買咗飛睇之外啦，咁佢又再買多兩張飛就送俾阿 Q 爺啊咁樣，咁啊 Q 爺咧就阿 Q 爺將會睇18號嘅， 咦？ 係啊， 咁啊咩喎？因為 刁文流又係18號 啊，煩牛鹹牛18號好煩， 咁所以咧就嚇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捉佢哋兩個又玩下咁啦，唔知啊，即係到時先算執山啦。咁總之阿 Q 爺就會係18號，因為嗰個自己有咧就買兩張飛咧就係、是。点解我会知咧？佢就买两张飞咧，就送俾阿 Q 爷嘅。其实咧就佢唔买，我都会请阿 Q 爷睇嘅。咁但系咧就佢又买17號。咁跟住阿 Q 爷有一日咧就揾我就话：喂，我17號唔得，咁啊攞住两张飞，佢话：喂，可唔可以帮我换咗佢？我得，梗系得啦，系换19號都得啊。系啊，你自己睇啫嘛，咁啊冇问题啊，咁啊所以咧就 Q 爷咧就可以透露下就系18號啦，咁啊睇陆陆续续，其实我哋嗰啲 VIP 啊，我哋都未安排啊，咁啊本来谂住今晚录完音咧就要同阿的又要度下咧，究竟嗰啲 VIP 嘅系点啦，咁啊慢慢再睇下，稍后阿的会唔会透露啊，或者留意住我个 Facebook 啊，或者新开个 page 啦，个 page 我开个 page 啦， 你开个 page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又可以喺上面同大家分享下啲，即系继续分享下啲信息啦。咁啊，大致上系咁啦。咁啊，呢个礼拜咧翻嚟咧就11嘅假期嚟噶嘛。今日10月4號仍然都系呢个11嘅假期。咁今年11咧，其实咧就几多嘢值得讲下。首先就系咧，即系真係真真正正嚟一個咧好長嘅假期嚟嘅，真係呢個咧 long vacation 啊！ 點解話 又長假期啊？ 嗯， 啊點解話長咧？嗱，因為咧，首先咧，如果大家冇仲記得咧，就27號係應該咧就係、是、中秋節嚟噶嘛，即係啱啱過咗嘅九月尾咧就呢個中秋節啦。咁中秋節咧就搭住兩日假期咧就星期六同星期日嚟嘅。咁、星期六星期日咧就跟住咧就因為佢本因為個中秋節係星期日啊，咁所以咧其實就冇補到假。咁佢冇補到假咧，佢就將個補假咧就擺咗喺個11嘅長假期度。 咁所以以往呢其實呢你即係話名放七日其實就放唔足㗎因為中國嗰啲假期好鬼複雜㗎即係譬如話你放個十一嘅長假期呢之前個禮拜六日呢就應該要返工㗎咁但係因為今個禮拜唔係今年呢嗰、那個之前嘅禮拜六日呢就係中秋節啦咁、所以呢就唔使返啦咁唔使返呢跟住呢就然之後呢嗰個中秋嘅補假呢就擺咗落去個十一度之如此類好複雜搞到好複雜之後呢咁其實呢就變咗呢好簡單嗱如果你正式 official 呢 ,26-27 兩日就係中秋節啦。 係啊。 咁28-2933日呢就要返工啦。 係啊。 咁然之後呢 ,10 月1號呢就正式就放呢、這個國慶啦。咁、放國慶嗰日就禮拜四嚟㗎嘛。咁、即係話呢咁呢就好多呢內地嘅人呢今年呢就識玩啦。就點呢就好似香港咁啦就自己即係攞三日冇薪假期 即 係攞咗星期一二三。咁如果你咁樣攞法就好簡單啦咁26-27-28-29-30就五日啦再加1-7咁十二日假囉。十二日假呢其實你就放到去呢個禮拜七號係禮拜幾嚟㗎七號睇下先啊。七號呢就係禮拜三啦有啲仲狼死。 我知。 係攞埋後面4-5 係啦。 咁然之後呢咁然之後唔係攞埋後面4-5-6點解呢因為禮拜六呢就要補返7-1嘅假期今年淨係補禮拜六。 補十一。 就唔補禮拜日唔係七一十一。 係啦。 補十一嘅假期就補淨係禮拜六係要就係要指定要返工嘅即係嚟緊8號嗰日呢唔係係10號嗰日啦。 係啦。 10號即係嗰日呢係要返工嘅。咁禮拜日呢佢係變返假期嘅。以往呢其實禮拜六日都要返工嘅。咁呢有啲有走狼死呢就7號放完假呢就攞埋8-9-10。咁即係話呢個假期最長即係去到最極點呢你係可以放16日嘅。16日假。16日假入面中間有6日係冇薪。然之後呢就有10日呢就係大薪假期嚟嘅。咁呢個呢其實呢就真正呢我哋呢其實以往我哋做北上我哋好多年有五當年有仲有五一長假期我哋都講㗎啦就係話即係中國假期嗰個弊病咁我哋一路見到呢幾年嗰個演變呢個演變就係話已經唔係淨係得五一同十一咁已經有端午啊有清明啊有中秋啊等等咁然之後呢慢慢演變落去呢就開始呢就似即係香港人放假啦就係話呢大家就知道點樣去攞自己嘅大假。OK, 如果你喺城市工作呢頭先講緊嗰幾日冇薪假期呢根據返勞動法你係直情好似香港咁呢係可以攞當大假咁樣攞埋嘅。咁但係就要視乎你喺邊度做嘢啦因為喺中國呢就唔係度度都有呢、這個大假俾你攞到嘅。咁所以呢你隨時係可以放足16日大薪假期嘅。OK, 咁呢個呢就差唔多真係幾我覺得就是一個突破啦即今年開始呢你就正式地見到呢即勞工權益啊。 Okay, okay, 我哋講勞工權益呢係有咗少少進展啊咁呢就令到呢即係中國嘅工人階級呢就可以即係咁樣可以 攞假 嗰個好長嘅假期。咁當然啦呢、這個長假期呢係全世界都羨慕嘅因為你譬如話你返嚟無論係香港啊或者日本啊即係啲 develop 咗嘅 國家 啊或者城市根本就唔可能俾你咁樣放法啦。即係你點樣幻想到香港可以放到一個16天嘅假期因為佢真係大佬因為佢嘅國慶係好誇張㗎嘛。即係大佬就算美國都唔會咁樣放啦佢國慶係放足7日㗎嘛。咁所以呢今次呢就好勁啦放足16日。咁放足16日有咩效果呢咁嗰、那個即係大遷徙就更加加倍咁樣進行啦。仲有一個因由嘅今年即係我覺得就係咩呢今年呢係如果你係以往呢即係市道好生意好嘅時候呢就算你真係即係咁樣俾你撞到一個咁嘅情況黐到埋去個中秋等等你係咪真係可以放到16日呢如果以往我就覺得就係 放唔到嘅。 因為 即係個僱主係點都會夾死你，點都唔會俾你放嘅。或者就算係咪加班出三工又好，點都唔會俾你放足，或者特別係製造業啊等等。咁但係因為今年大家都知係咩環境啦，即係生意低迷，咁所以咧嗱，你見到好得意啊，譬如喺東莞有啲廠咧，就直情係调翻转，系个老板同你讲咧， 你哋 呢个 放 系啊，28、29、30，成间厂都放埋佢， 系啦， 系啊。不过咧就全部要放冇薪假期， 系啦。 咁就好多人肯噶，譬如即系如果你有啲几百人嘅厂咧，咁、只要高层搞掂啦，下边嗰啲 workers 都冇乜 say 嘅。咁啊，然之后大家又觉得诶冇所谓啦，三日啫，喂点都系，即系你嗱讲即系好简单嘅啫，做人嘅心理就系你放假，其实放假你要基于即系符合到，我觉得你要有符合到两个条件，你有资格放假啦。第一就系你有钱啦，第二咧就系有时间啦。OK， 咁但系咁咧，中国人咧其实今时今日咧呢两样嘢嚟讲咧，钱唔缺嘅，时间咧。是缺的， 是啦， 所以呢喂即係有得俾佢揀，佢宁愿係放假嘅。 我同意。 係啊係啊，即係使下钱咁冇乜所谓。咁国家又喂大家好需要你使钱啊。咁所以呢其实呢成个假期嗰个气氛呢，我可以话呢，我咁讲呢係呢几年以嚟呢係最好嘅。 但 係 係但我又咁讲喎，即係啊，因為我又冇醒起十一啦 ，OK，、真係完全唔 香港係啦，冇呢啲氣氛㗎，係咪先？ 我十二翻咗上去啦，我翻咗深圳啦，好大喎， 好靜啊嘛， 係啊， 係， 即係嗱，我淨係去咗翻咗深圳啫，即係 let's say 你去骨場又好，或者出翻嚟食嘢都好，或者啲餐廳有咩都好，你感覺就係咩？好似过年咁啊，啲铺头系有开嘅，但系你又见到条街又唔系好多人啦，跟住周围又好静啦 ，and then 你又唔需要等位食饭啦，跟住你又唔觉得逼啦，你知喺深圳食饭又好鬼辛苦咁样事，特别打边炉嗰啲咁啊，但系又唔觉得逼啦，似系好少人喺消费咯，系啊，所以我又冇开头冇意会到系假期嘅。 嗱，呢个梗系解释到啦，喺深圳系一定静嘅。你如果就算你未话俾我听，我都会话俾你听啦。好简单啫，因为深圳系一个外来人口嘅城市啦。逢亲放长假，其实即系。首先最大浸嗰浸人就一定係返咗屋企嘅，因為屋企唔喺深圳嘅 ,ok, 咁所以呢啲人就會走晒啦。咁仲有就係而家所謂呢啲咁嘅所謂叫做新深圳人啦 ,ok, 即係係有深圳户籍啦呢啲。但係咁有户籍，喂大佬佢都係嗰句，佢個鄉下可能唔喺深圳，佢返咗去。第二，喂有個咁長嘅假期，梗係出咗去玩啦。咁問題你就係內地遊，因為外地遊嘅啫，係是但一種嘅，你唔會留喺，即係唔會留喺深圳嘅。咁然之後調，仲有第四樣嘢，第四樣嘢係乜嘢呢？就係、是、喂有冇人嚟深圳玩嘅先？真係唔多㗎，係咪先？嗱呢個咪就係呢個咪似香港啦。即係嗱，今時今日有你喺內地啲人去旅遊，其實有個術語叫做即係叫富遊，即係睇你一個係窮遊，有兩樣嘢，富就係富有嘅富，係 啦， 窮就係好撚窮嘅窮，咁、你有旅遊有兩隻嘅，即係而家內地分一隻叫富遊，一隻叫窮遊。咁、富遊咧，即係簡單嚟講，富遊咧就即係你嘅你好有錢啦、跟住然之後你通常都係揀出去出面啦。咁、我以前都講過俾你聽㗎啦，旅遊其實喺內地係一種身份嚟㗎嘛，你去邊度係代表住你個身份㗎嘛。即係好多即係譬如話你如果睇返譬如話我哋咁樣啊，如果用返香港人嗰個準則，喂我哋去旅遊好簡單㗎啫，我哋去旅遊無非就係為咗休息下啦，或者增廣見聞啦，去一啲即係唔同文化嘅地方，我哋感受人哋嘅文化。喂，呢啲咁嘅原因道理咧，其實完全係套唔翻落去即係中國人度。中國人去旅行咧，首要咧就係、喂， 威啦， 考慮就係、係啦，我威唔威先？係 啦 ，OK 嚇、即係咁話俾人聽會唔會失禮？咁、所以呢啲好緊要。咁所以咧有分富遊同窮遊啦。咁窮遊係乜嘢咧？窮遊就係話你真即係。 即係顧名思義，你真係好窮啦。咁好窮，你又唔想留喺個地方，咁去旅遊就富有富玩，窮有窮玩嘅啫。咁啊，揀嘅地方可能會差啲啦，或者退而求其次就唔出外啦，就話揀 喺翻內地啦， 內地遊啦，係啦。咁仲有其實窮遊仲包括另一種嘅解意嘅喎，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咧，一啲咧第一次去旅行，或者咧就係一啲咧已經咧係過咗嗰個脫貧嘅階段。即係已經去到一個脫貧嘅階段，譬如話農村嘅人啦，即係譬如話你舉個例西北嘅地方啊，咁嗰啲有多位可能即係每一年其實都有，即係中國十幾億人，僅有一好大嘅數目嘅人係人生第一次嘅旅遊啊，咁然之後仲有係佢係以前好窮嘅，呢幾年富起上嚟，積聚咗即係儲咗啲錢，咁然之後跟住咪可以一家大細就會出去旅遊啦，咁嗰啲都係包埋。穷游嘅系列过，因为点解咧？咁嗰啲个穷游嘅系列咧，就系去咗，譬如话佢会先，梗系会先开始就系内地游先啦，又或者就系啦，譬如内地游啦，譬如话佢喺西北嘅，喺甘肃啊，一个农村嘅家庭，咁佢可能今年拣嚟，佢要嚟深圳，佢听咗深圳好耐啦，未嚟讲，咁咪就会嚟深圳咯。咁所以如果你喺深圳，其实真系只会见到啲咁嘅人啊，但个数量未必会多咯。咁所以就深圳一定唔会多人。譬如话深圳唔多人啦，其实广州都唔多人啦，而家其实上海都唔上海普通多啦，都会相对多过呢、這个 广州都会多嘅，但多系咩呢？你要咁讲，多嘅就系佢真系飞国外线嘅时候咧，佢就一定要停广州啦，就喺白云度飞啦，因为国外线得三个位啫嘛。深圳 系，但系嗰个就系一个短暂停留 咯， 唔代表去旅游啦。咁即系咁你，比如话你而家你话国内游，其实譬如话因为我哋先讲嘅内，即系譬如内地啦，内地就因为有咁，你除咗穷游之外，会做内地游啦。咁其实咧，仲有啲咧，就系譬如话。佢有個別原因，佢真係放唔足16日嘅，佢得4到5日假嘅啫，等等。咁嗰啲咧就可能都會選擇內地遊啦。咁嗰啲內地遊咧就譬如啲中產嗰啲啦，咁呢幾年都指定動作就係啲自駕遊啦，車揸住架車嘅旅行啦。咁你所以你發覺咧就9月30號凌晨咧就已經係全中國嗰啲車係塞到爆曬㗎啦。係啊，咁你又係每年指定動作㗎啦，見到呢、這個。国道啊，公路啊，塞到爆晒啦！啲人咧，咁聪明咗嘅，你见到好多人咧，就即系譬如因为嗱，点讲咧？睇下先吓，嗱你十一嘅长假呢个咧，嗱我哋停一停先，即系要讲就系点解嗱，即系嗰人数系。之澎湃啦，话俾你听，其实系好劲嘅。不过今年香港你感受唔到，我哋等阵讲香港先，再讲点解你感受唔到啦。但其实真系好澎湃，因为点解你好容易想象就系，譬如话你相对春晚你好多只系咧就系话好多城市嘅人即系翻去乡下。OK， 佢好多人系一个人、两个人嚟做单位嘅啫嘛。咁嗰个迁徙系。冇十一長假期咁勁嘅，如果你今次撞正個十一個長假期咁長，喂，跟住然之後全部去旅行嘅話，你要幻想喎、 哦，你舉家 喐動噶嘛， 係啦， 咁即係話咧，喂，大佬，即係你可能喺譬如舉個例，你喺春晚嘅時候，你流動嗰個人口咧，可能得2-3億到，但係今次咧，嗱，據官方嘅數字咧，就已經講咧，淨係內地遊啊，未計出去嗰啲，已經係5億噶啦。5億或以上，其實我覺得係多過5億嘅，因為你就係每一個人會帶住一個家庭咁樣去噶嘛，咁所以舉家咁樣喐咧係好壯觀嘅。O、okay? K， 簡單啲，大家去諗一諗，就係嗰5億人 係 喺一個地方裏頭，周圍咁亂曬路。 系啦， 啲网络就会塞晒噶啦。 系啦，冇错啦。 我见到啊，我见到新闻啦，啲人都好有预备啊。Leslie 头先你话自驾游嗰啲塞啊嘛，由29号嘅即系30号朝早啦，30号凌晨已经开始塞啊嘛。 系啊， 咁跟住塞 我見到有啲人攞住羽毛球拍喺條公路度打啦， 係啊， 乜嘢都預備好曬雨去濕㗎啦， 係啦、 啊，超勁， 係啦、啊，冇錯啦，我就想講呢條公路度咧，就見到好多體育活動進行緊啦、啊，有踢波啊，打羽毛球啊， 踢毽都有啦， 踢毽都有啦，係啦、啊啊，即係啲人即係唔喐唔得㗎嘛， 係啦、啊，咁我有啲就坐喺即係拎咗個車。前面嗰塊冚喺度鬥緊地主咯、嗯，有啊，十蚊有賣。 係啦，嗱咁你窮遊嘅地方可以數下啦，嗱包括譬如有呢、這個黃山啊、廬、 哦 山啊咁嗰啲景點啦、啊，或者北京你就會去啊，又係故宮長城啊、哦、西安嘅兵馬俑啊、嗯、杭州嘅西湖啊、蘇州園林啊，咁啊都係呢啲咧就係、是。窮遊嘅地方啦，咁其實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包括埋香港同澳門㗎，係 ，OK， 係啦，咁但係我香港澳門一陣先講，咁啊，咁啊，仲有咧，嗱，譬如最受歡迎內地嘅地方咧，嗱，最濕到爆嗰個地方就毫無疑問一定咧就係冠軍就係、是。唔係，係海南島三亞 啊， 係 啊 係 啊， 爆曬廠，成個島咧最接近六沉嘅， 但底 氣， 但 係啦， 但底緊死 嚇，點啊咩底緊死？ 个风吹去三亚噶嘛？ 吓、啊， 个风系吹去三亚噶， 系啊， 系啊，先搞错， 系啊， 苏兴都啱啊。 咁啊，我唔知嗰边嗰个天气啊有冇好大影响啦，但系人就好多啦。 有 咁，仲有譬如北京又系一个热点啦，因为北京啊长期都系噶，因为故宫同长城犀利。 我可以讲讲三亚嘅情况、啊，因为我有香港嘅朋友举家去三亚。O K， 哇，唔系咁戆居啊嘛， 系 呢啲时候去， 系咁戆居，佢9月30号出。发仲要系 有冇访问下佢啊？其实下次应该捉佢上嚟啊！等佢 唔系我就 WeChat 同佢通讯嘅。咁啊，佢然之后话咩就系、是、啲食肆基本上第一系、 嗯、几倍价钱， 价钱唔好讲先， 系 几倍人排紧队， 系嘛？系啦，冇错。 你搵唔到嘢食嘅， 随时冇食物。 佢话佢 食物都冇啊！ 佢话佢炒到咩？最后10月1号晚系攞住杯面食，因为真系等唔到。佢话 Let's say 佢。5:30等位，嗰啲人已經講話，哦，你要等到8:00几啦。 係啊， 咁跟住佢話點等啫？即係你咁多間都係， 其實傻㗎，真 係。係啊，跟住然之後佢話第二日就係成，總之周圍都係人啦咁樣。係啦、啊， 即係冇我幾想知道你嗰個朋友嗰個原因係點解會三亞啦？下次如果有機會可以問下佢啦、嗯。即係可能就係、是、如果我唯一嘅答案就話我冇見過咁多人啊嘛， 我 一世人係我未逼過啊嘛。就係想感受下即係逼嗰種感受，咁啊唯一係咁樣，我大家冇辦法嘅啫、啊，投降。咁另外仲有譬如啊長城啦，如果大家有睇個大陸嘅新聞都知道啦。咁長城咧，你淨係講緊最 hot 嗰段八達嶺 ，OK 就10月2号咧就講過咧就平均大約咧係10万人到， 臨尾 我直情幻想唔到啊，大佬，你知如果你有去過長城咧，八達嶺嗰度咧。大約咧3000多米到嘅咋，嚇，即係唔夠4000米噶，唔、長噶 ，OK。咁你點？你諗幻想下點樣三？如果你即係平均每一米咧，大約咧係啊， 唔係你唔好 接近30个人到咯。 我知，唔係 你點喐啫？喐都喐唔到啦。 你唔好咁諗，你當佢一日玩8个钟啦， 嚇、啊、 個人流計，咁佢計人流噶嘛，10万人係。 啊，咁啊係。 咁你當12000人喺嗰度。 咪幾萬我諗點有㗎啦，因為 keep 住有幾萬啲人，喂你唔會到，即係你唔會上一上去即刻落返嚟㗎嘛， 係你都 要影相啦， 3个钟 係啊，咁你仲有啲，如果你有去過長城咧，會爬啲炮台啊等等啊，咁你喂真係喂大佬，第一我覺得好危險啦，大佬嚟即係人一多，大家而家好咁，而家都好明㗎啦，每個禮拜六日係咪先？當你一去到啲好人多嘅地方，係咪大家好容易發生肢體衝突啦？喂，大佬即係喺個八達嶺度隨時啊爬爬個炮台俾人拱撚咗落嚟啊，跌撚咗落山都唔得。咁所以咧，喂真係好難想象。咁啊呢啲地方，譬如廈門啊、九寨溝啊嗰啲咁啊，繼續都係即係超級多人啦、啊。咁仲有啲咩活動咧？國內咁啊，譬如仲有呢、這個車展啦、啊，各大車展啦、啊，仲有珠海啊，珠海啊進行緊呢個國際遊艇展啦、啊。咁啊仲有咧就哇！大大细细嘅房地产展销会，嗱呢个又系主打项目嘅大佬，咁啊下半年咧嗰啲房地产又要靠晒大家噶啦嘛， 但应该唔系好得喎， 啊， 但应该 梗系啦，都要推噶啦，咁啊仲有咧，即系嗱一 啲涉及到推內銷嘅咧，咁啊仲有呢個阿里巴巴一定要幫手啦。咁、阿里巴巴呢幾日喺度進行緊乜嘢咧？就天貓同呢個蘇寧啦。咁、因為咧就連呢個八月尾嘅時候咧，就如果大家留意財經嘅新聞，阿里就進正式咧就已經收200多-300億人民幣就收購咗呢個蘇寧噶啦嘛。咁、所以咧十一第一炮咧就梗係先搞個蘇寧啦。咁蘇寧咧就主要就同呢翻呢個阿里巴巴嘅天貓咧就集中搞北京嘅。咁北京咧就搞緊呢個咧就其實就唔係佢搞咗，其實網上都搞咗一個又係十億元嘅送紅包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仲有咧北京嗰邊嘅市民咧就可以經翻天貓咧就有一個咧即係譬如100元嘅消費紅包啊，咁啊淨係可以喺翻蘇寧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即係消費嘅。咁然之後咧，你喺蘇寧買電器咧，咁啊蘇寧又即係就保證啦，一日可以送三次，即係如果你一日你有本事買三次，我就送足三次，保證兩個鐘頭咧就可以將個電器送到嚟你度，校好曬，同你 set 好曬，佢乜嘢都保證曬㗎啦。你只要肯俾錢就得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十一就狂谷嗰、那個即係內銷啦。咁所以咧，成個即係內地嗰個氣氛都算係唔錯嘅。 喂，但問你一個問題先，你頭先提咗好多地方話窮遊啦 ，OK？ 上海真係唔包。 唔包， 重庆四川重庆都唔包， 系 ，OK 啊，唔系咁睇你点睇咯，即系你要咁样再，如果你咁样问咧，要咁样拆噶啦，即系穷游之中再有冇富同富穷游同埋穷穷游咯，即系如果你穷穷游咁样咧，嗱，而家讲真，即系真系喂落嚟香港咧啊，就真系。睇你点睇啊！我啊觉得已经差唔多，未就算未去到穷穷游咧，都差唔多去到穷游啦。咁嗱，咁首先嗱，咁我哋又翻嚟香港啦，讲下香港先啦。咁香港咧就嗱，我哋嗱咁讲就是。嗱，本身咧，我哋喺呢個十一之前咧，咁啊呢個旅遊業啊嗌曬救命啦，又話過往一年嘅雨傘啊影響啊，跟住然之後咧啲本土啊踢劫，咁啊搞到咧就即係個氣氛就不利於旅遊業啦，好多國內嘅旅客咧就一睇香港就怕啦，啊咁你帶唔得你死喎、啊！10月1号、10月2号，我哋今日10月4号啊，咁啊10月3号我哋未有个数据啊，但都应该唔差㗎啦。1号、2号呢单日嚟呢个香港旅入境嚟旅游嘅数据全部都系上升㗎。 係啊。 如果系1号呢就整体系升咗1成半嘅 ,15% 咁滞嘅。咁呢如果你淨系单计内地旅客呢就升咗16% 到嘅，咁咧就人數係18萬3千 ，OK， 咁呢個咧係相對上年咧就係升咗嘅 ，OK， 咁然之後二號咧就20萬人入境，亦都係升咗嘅，咁嗱當然啦，你如果你比翻過最熾熱嘅時候，即係自由行最開放嗰陣時係咩？即係1000多行嗰段時間最熾熱嗰陣時咧，就一到長假期30-40萬人都有，咁但係喂10多到20萬咧，唔算係一個太差嘅數目嚟喎，咁所以呢個蘇錦良就出嚟咧就解話就叫翻又搬龍門啦，就叫翻啲人又唔好淨係睇一兩日嘅數據等，又話咩呢個旅遊人數咧嘅多少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單一個原因啊等，咁你之前又唔見你咁講， 係啦， 係咪先？咁 OK 嗱，咁所以咧嗱人数其实就有上升嘅，但人数有上升之余咧，咁啊睇下嗱嗰个普遍嘅市道咯。嗱，我哋又睇下几条友讲嘢啊。旅游议会嗰、那个董耀宗啊，啊董耀宗啊就要出嚟讲嘢啦。佢咁讲啊，佢话黄金周首日咧，内地访港嘅旅行团咧就下跌咗20多%嘅，佢话只有咧280多个团。咁佢话虽然首日嗰个访港嘅旅客就上升，数字上升啊，但市面无论嗰个零售嘅消费同埋酒店订房咧，均未见系有啊畅旺嘅。咁佢话咧，相信咧入境旅客咧就有唔少咧系属于呢个过境，同埋咧就系唔系过夜嘅，即系有都呢两种咧都占几大嘅比例。咁总之就系冇数，简单嚟讲。 咁啊，六福咧，六福个主席啊，兼行政总裁王伟常，佢就话：，大家睇清楚，就算系有上升咧，只系反映咗去年因为占中而带来嗰、那个即系嗰个好低嘅基数。咁呢个我都可以接，佔 中冇跌喎，舊年 有冇跌到啊？ 冇跌到啊，就係話調翻轉升點幾兩個 percent 啊 嘛。係，但係十零廿萬咯。 係啊，咁冇乜佢。 咁我啱嘅，你都講得啱嘅，即係 冇，因為舊年冇。 其實根本就冇乜點 冇跌 升跌啦，其實兩年都冇乜點升跌啦。 係啊 ，OK 嚇，咁但係總之佢又係話生意就即係麻麻地啦。嗱咁啊，仲有漢口道嘅名牌水貨店啊 ，ISA 啊，係咪 ISA 叫做？咁啊 ，Isa 佢就话咧就呢个虽然嗰、那个佢哋嗰个黄金周啊有期望啊，虽然对呢个黄金周有期望，咁但系咧仍然啊做唔翻2010至到2011年嗰个时候嘅生意噶啦。哇，咁即系年年都要做翻嗰、那个嗰年嘅生意，你咪咁啊系人人都做生意啦，笨系咪先戆居啊？啊咁嘥气咁啊，不如讲我个年代，我个年代唔使做大佬生意仲好啊。OK， 你又唔见你讲戆鸠，咁啊跟住咧就黄金。黄金周咧，两日嘅生意额咧就按年咧就系双位数咁样跌，佢冇公布几跌几多啊？咁咧就其中一个店长咧，佢就话啦，佢今年咧就将嗰个转季优惠咧就由月尾提早到月头，扩大咗嗰个折扣级别咁啊。咁咧就，但系咧就都系人流咧都系比以往系少噶啦，都难做噶啦。咁啊，仲有啊，讲埋啦，红磡啦，红磡啊，如果大家去过崇安街，大家就知道噶啦。崇安街咧，以往咧就有好多嗰啲咧黑店噶嘛。咁啊，今年咧啲黑店咧，其实咧就已经咧好多咧就已经系执晒噶啦。咁咧就以往咧就每一日平均咧都会有四五十部旅游巴停喺嗰度，即系嗰啲人。旅游啊，导游啊，真嗰啲啊，即系咧一攬咗你入去咧，跟住然之后咧唔买嘢就唔俾上车嗰啲黑店啊 ，OK， 咁嗰啲黑店咧就今时今日咧就已经执咗好多啦，咁仲有咧就呢两日咧其实咧都系得十零架，即系旅游巴咧泊喺嗰度，以往系四五十架嘅，咁所以咧就生意亦都系非常淡静啦 ，OK， 咁所以咧嗱，咁呢个咧我就想即系大家就可以研究一下啦。咁首先就係我哋睇到單頭嘅睇個人數呢，單日人數有上升嘅。咁、 啊、 但係呢普遍成個零售業、旅遊業呢仍然都喺度嗌晒救命啦。咁、你阿迪你覺得即係應該係點嘅睇法呢？即係 第一你唔，我覺得內地人唔會再跟團落嚟 係啱啦， 係咪先？係 呀， 你講嗰啲豪華呀，嗰啲旅遊巴嗰啲停咗幾多價嗰啲 成。係啦。 大佬，我仲俾你屈咩？ 系啦， 唔系呢样，唔系呢样嘢，真系要喺个节目度讲，连内地人都觉得报嗰啲团系压钱呢下先大镬嘛？ 系啦，即系呢个你董耀宗就责无旁贷啦，你仲讲咩旅游业议会啫？系咪先？ 唔系佢跟住就会 旅游业搞烂晒，系你呢班业界人士嘅责任嚟噶嘛？点解人多落嚟，但系报嘅团少啊？就是、反映喂，就好似头先阿的讲咯，喂十个九个团都系龙门客栈嚟嘅，系咪先？即系龙门客栈式嘅，喂边个会帮衬你啊？咁所以咁大家呢个好明显啦。 咁第二样嘢，你话买贵嘢，咁梗系少咗啦，大佬，你点会仲买贵嘢啊？呢一下 系唔系买贵嘢？有人买贵嘢噶。 嗱， 我哋都讲，我好相信一样嘢就系内地人。点经济点唔好，内地人系有钱嘅，吓、有钱冇时间嘅啫。而家撞啱有时间，全部都会出晒去旅行嘅。 但会唔会买咁多嘢咧？ 唔系我嗱，我梗系讲系会啦。喂，但系内地人去旅行买嘢系好紧要噶嘛？ 呢、這个就要讲啦。 系 买嘢嘅意思系嗱，你买嘢系买啲要威嘅嘢嘛？但你冇理由买金同表噶嘛？你呢一攞翻去，你真系会死噶、哦。 我又唔同意、哦。 即系你嗱。呢、這個要插埋去個，你去日本飛住買包嘢食都好，你都威嘅係咪先？ 係， 因為喺日本啊嘛。 係啊，嗱你見到日本嗰啲就狂掃貨嘅喎。 標老實講，人哋就覺得你貪翻嚟㗎。 喂，咁又唔係喎，有多喂大佬富遊裏面有好多人去歐洲、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全部狂掃都係掃手錶啊，掃呢個包包嘅喎。我覺得解釋唔到啊，人哋係會買嘢，亦都係有錢。我覺得解釋就係話咩？就係話喂， 你就係你哋班旅遊業界嗰班人過往嗰幾年不思進取嚇，跟住然之後咧有一個就劏一個，劏到人哋都驚啦 嚇。 然之後你啊走去賴嗰啲本土踢劫嗰啲啊，當然嗰啲可能有少部分影響，但係大影響係你哋將嗰個旅遊嘅質素搞爛啊嘛。你搞爛咗之後，喺今時今日香港個旅遊業喺整個嗰個全世界嘅旅遊排行榜裏邊啊。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咪擺咗落去窮遊嗰個系列裏面囉、 嗯、 就係、話你嚟呢個香港嗰啲遊客嗰啲外地遊客究竟係窮遊客抑或係富遊客呢，喂呢、這個係好值得商榷，即係話喂好簡單係冇選擇，或者我嗱而家你可能以前嚟香港就是身份的象徵嚟嘅，哇！我一到十一，人哋問我去邊度，哦，我嚟香港旅遊啊，跟住然之後嚟香港掃貨啊，你講呢幾句嘢係覺得好威啊、 嗯！ 喂，今時今日唔該反省一下啦，你喺大陸，如果人哋問你，喂，今年你準備去邊度旅行啊？你嚟香港計都唔同你傾啦 ，OK？、嗯、喂，大佬，亦都直情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可能有個家庭啊，個老豆就嗱啊，同啲老婆啊仔女講啊，今年咧我哋去香港旅行， 唔好 啊你啲人唔好話俾人聽啊，隔離啊三姨婆啊最八噶啦，特別你又唔好話俾阿三姨婆聽，咪一話俾佢聽佢唱東街，我哋咩面都冇曬， 寧願話俾佢聽佢難到 啦，冇錯啦啊，喂呢、這個先係呢、這個先係致命傷啊嘛，嗯、就係嗰啲已經去唔起旅行啦。咁但係呢喂十一唔可以留喺屋企嘅，咁咪平平地走嚟香港啦，香港最好封建遊人係咪先，嗱你求其攞個拖劫嚟，唉吉吉地嘅拖劫，唔係然之後帶1000多元係咪先，唉隨時都可以嚟一嚟過喂即日來回唔住酒店都仲得，咁然之後呢兜個 round 咁就當自己去旅行都得嘅係咪先，咁你而家喂你而家就係一隻咁嘅旅遊質素嚟㗎嘛，係咪先，咁即係喂大佬我啦，我又未必會嚟海洋公園啦，又未必會去呢個迪士尼啦，我只係過嚟即係求其叫做買返幾罐奶粉啊，幾包出前一丁啊，咁都叫做係叫做旅遊過啊，啊亦都有消費過啊，即係循例指定做嗰啲指定動作囉。 嗯 是啊，即是我觉得是咁咯。所以你好简单，你而家问返个问题。喂阿董建宗你自己问自己，今时今日即係嚟香港旅游嗰啲内地对旅客，佢系咪将香港摆喺第一选择呢个位置先。抑或系第二、第三或者系第四、五、六、七、八呢，系咪先，喂呢、這个真系要諗㗎喎。咁、啊、你即係唔好话下下淨喺度赖呢个今时今日班啊年青人，咁你根本系成个业界，咁你又嗱你又冇乜新嘅景点啦，呢、這个讲都讲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嗱你见到今年完全访即係喺香港冇乜嘢十一嘅气氛㗎，可有可无㗎。 幾好， 我哋係放一日啫嘛。 我覺得幾好。 咁啊，大家又覺得幾好。唔係，我冇話唔好，直情冇好添啦。即係我而家我代表緊你，即係我幫緊你業界嗰度出聲啫。嚇、嗯啊，但係你嗰個業界其實值唔值得救咧，係另外一回事。咁但係你話慘，咁我解釋俾你聽點賺，點解唔慘啫？咁但係大部分香港人，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人接受啊， 接受。 係，即係我哋係明顯見到多少少啦，喺條街度、嗯，即係多咗啲人拿住個拖鞋啊咁樣，但係衝突都係局限咗喺 地鐵 早一兩日啲 火車站啫， 火車站啫， 係咯。 咁我避開唔去地鐵火車站，基本上都冇乜問題。 我而家行翻時代廣場都幾好啊，係咪先？ 係咯，冇錯啊。 不過又要咁講嘅，即係我關於個數字咧，雖然話海洋公園亦都跌咗成十幾個 percent， 即係對比翻舊年入場人數。 係。 咁但係要咁講嘅係話。其实迪士尼同海洋公园呢，你睇等巴士或者架地铁就知㗎，其实都系咁多人。咁、 嗯、 我真系 梗系啦，咁你睇到㗎，你睇个数字其实冇跌到㗎嘛。 我真系 两日加埋都三十几万人嚟啦。 同埋我真系几觉得两样嘢嘅， 两 样嘢嘅原因，第一头先讲过啦，就系话嗰啲咁嘅过去即系喺内地做旅行团嗰啲个名就臭咗，呢个系真㗎啦，你唔会跟团㗎啦，同埋咁近自己落嚟都得啦，系咪先。咁第二样嘢你话买嘢嗰方面呢，亦都要咁讲，就系、是、当你有咗个日本同韩国市场打咗开之后呢， 系咯， 你会 啲人都識計數，內地人都識計數啦。就係話佢哋買咩咧？其實嗱，奶粉你冇辦法，你喺香港買一啖息嘅來回啦，係咪先？咁你買化妝品，你可能掃好多間噶嘛，咁可能唔止一日啦。咁你見到嗰啲沙沙啊，所以成咗嘅原因，某程度上你開始係可能你搭轉機票去日本四日到五日，你嗰邊掃夠一次個翻嚟，仲平過香港。 冇錯， 係啊。 其實你諗下點解？你嗰個競爭力減低咗先嚇，咁所以就唔好淨喺度賴嚇，即係賴又話因為政府又唔幫你啦，跟住然之後咧就有香港人又搞啲中國人啦，點點點，喂， 同埋作為一個 你自己根本個競爭力都唔 同埋唔即係呢樣嘢唔只係一個內地人去計數噶嘛 ，let's say 我哋香港人都會計啦，就係話你搭一個所謂嘅你基本盤，你機票連酒店咁計。咁你個價錢係你香港酒店你十一、 啊， 你點計都千幾蚊嘛？ 係啊， 我住東京，我都係夠八百 啦， 八九水都夠水 啦。 咁我點解唔真係攞 錢又使得多過人嚇嚟、啊、香港，跟住然之後得到啲乜嘢嘅質素嘅服務咧嚇？咁、你又差過人哋，咁咪好簡單嘅啫。咁呢個消費者權益嚟嘅，咪先？全世界唔係淨係得香港有得旅行啦、啊。 然之後我冇得屌鳩 市生意， 我又冇得屌鳩人攞到嚟，人哋又屌鳩我哋。 嚇呢、這個都係個原因嚟嘅。係咁，但係你又唔好咁講，可能有啲人咧係中意俾人屌噶嘛，係咪先？就好似你嗰個朋友中意去逼咁解啫。 係 咁，所以俾喂，即係喺香港。讲原来有一俾人屌都可能系个特色嚟噶嘛，系咪先？喂，呢、這个你懂咩？懂咩话？董耀宗，你识唔识将呢样嘢变为一个旅游嘅卖点啊？系咪先？你系咪可以上去做上去大陆做啲 promo 吓、啊？譬如喂对住嗰啲大款啊嗰啲，喂日日都喺度屌人系咪先？喂，趁个假期落嚟香港，俾人屌翻几日，系咪好捻爽先？喂，呢、這个都系一个嚟香港嘅旅游特色嚟噶嘛？系咪先？嗱、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讲下音乐啦，翻嚟咧，我哋第二节咧，其实咧仲可以讲下咧，即系十一嗰个咧就去到呢、這个啊，另外哇两个咧即系热点啊，但系唔好讲啲穷游嘅地方，我哋讲下啲富游嘅地方。咁但系咧呢节咧就完之前咁咪播下歌啦。咁呢个礼拜咧其实咧就好开心啦，就知道咧呢个咧一队咧乐队咧就喺十一月咧就会嚟到香港啦。呢队乐队咧就其实就又系同阿如果同杰斯咁嘅年代咧，就大家就不会忘记佢，同埋都系陪住好多人成长嘅。呢队咧就嚟自曼彻斯特。沙佛嘅音樂 New Order，OK，、okay, 咁 New Order 咧就又嚟香港。我印象中咧 ，New Order 咧係嚟過香港嘅 ，OK， 咁喺八十年代應該，咁就我亦都印象中好似係睇過 New Order， 睇太多，咁所以咧唔該有冇人話翻俾我聽下，聽完之後答翻我。我記得八十年代 New Order 咧係嚟過呢個咧。A.C. Hall 咧係做個演唱會嘅，我就冇啊，即係個腦入邊咧，即係有少少攪亂啊，因為我好肯定咧 ，Depeche Mode 有嚟過 ，New Order 有冇嚟過咧，我就真係唔係好記得，但我印象中我有睇過呢個咧 ，Bernard Sumner 嘅 ，OK， 咁啊呢對 band 咧其實咧就要講好多故仔講，所以咧我就好多時唔係好想喺呢度咧即係播佢哋嘅歌，因為播出嘅歌咧其實就好多故仔講，咁啊呢對就係、是、每一個我諗啊，即係我哋啲四廿零歲，如果仲有接觸呢個歐西流行音樂，有接觸呢個英伦嘅浪漫咧，你就不能即系忘掉呢个 New Order。New Order 如果大家有听咧，就会从八十年代初嘅 Joy Division 开始听起啦。咁 Joy Division 先系原装嘅呢一队乐队啊，呢个乐队嘅前身嚟嘅。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主音歌手嘅 Ian Curtis 咧，就喺呢个八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就自杀死咗啦。死咗之后咧，咁咧佢哋就慢慢就蜕变，就转变咗咧，变咗做 New Order。咁如果你讲简单嚟讲 ，New Order 同埋呢个Joy Division 有咩分别咧？就早期嘅 Joy Division 咧，就其实咧就比较咧系punk rock 好多嘅。咁咧啲即系啲音乐咧，其实咧就系主要都系一支吉他、一个 bass、一个琴、一个鼓，好简单嘅即系好实净嘅 acoustic 嘅音乐嚟嘅。咁啊转变去到 New Order 咧，其实咧就会系变翻加咗好多元素落去咧，因为其实都系。 配合翻嗰、那個去到80年代尾90年代開始嘅時候咧，個電子音樂嘅興起，咁所以咧就你發覺咧 New Order 嘅音樂咧就多咗好多電子同埋電子合成器 synthesizer 嘅元素喺入邊啦。咁就呢班老人家咧，其實咧就個個都好老下噶啦。咁後生仔我唔知啱唔啱你口味啦。咁咧其實呢幾年咧 New Order 咧仲有新歌出嘅，我記得早一兩年仲有新嘅歌咧叫 Plastic 咧有出過嚟啊。咁我唔知而家嘅僆仔有冇聽 New Order 啦。咁啊對我哋就好大嘅影響，同埋即係每隻歌其實都有好多回憶喺入面嘅。咁所以呢就好開心啊 ,11 月啊，其實又講下呢個 show 啦，呢個 show 呢就 Crook and Fred 啦，咁呢個呢就喺西九龍嘅呢個 show 呢逐年搞得好有聲有色喎。咁今年呢就11月嘅27至29號啦，千零蚊抵玩喎，玩即係睇足三日，咁去年其實都有幾萬人入過去。咁今年呢其實排場嗰個陣容又好鼎盛，除咗有 New Order 啦，有呢、這個仲有一個呢真係又係不得不提嘅，就係、是、呢個 Nile Rodgers 啊。咁呢個呢就係、是、整個80年代嘅 Disco 音樂呢，我可以話佢係音 Disco 之父嚟㗎啦。OK， 咁佢嘅 La Freak 啊，仲有就係、是、呢即係、就是打後嘅年代呢、這個佢支吉他又好隻好犀利㗎。咁仲有呢就係呢佢做監製犀利㗎嘛。咁你如果你睇返98-90年代呢，其實有好多超級巨星嘅唱片呢全部其實都係由佢做監製㗎，包括 Madonna 嘅 Like a Virgin 開始啦，我諗我咁幾隻都係 Madonna 有幾隻都係佢做監製，或者仲有 Duran Duran 嘅80年代嘅 Notorious 啦，嗰隻大碟呢又係佢做監製啦。咁如果你噏佢做監製嗰啲咧，嗰啲歌星咧多到數到再開多節數都數唔曬啊！所以咧就講唔掂。但係咧，嗱呢、這個老人家咧，早幾年都患咗 cancer 噶啦，咁啊繼續咧就但係咧就醫得翻好嘅，咁所以咧即係唔係咒佢，但係咧即係有今生冇來世啊！咁所以咧就11月喺西九龍呢個 Clock and Flap 咧值得睇噶，咁啊可以睇到呢個真係殿堂級噶，咁啊所以咧就佢又有份嚟啦，咁啊可以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咁啊仲有好多好有呢、這個。質素嘅樂隊嘅，咁啊，仲有啲亞洲嘅，有啲香港嘅，香港有啊，有啊邊個嘅喎？有呢、這個雨傘啊，邊個啊？ 何韻詩 有何韻詩啊，咁啊台灣就有呢個盧廣仲啊等等啊，咁啊所以咧有好多人咁啊，可以大家留意下呢個音樂會啦。咁啊講翻啊要播嘅歌啦，咁啊揀咗但係好多隻咁啊。好多人梗係以為我揀 Blue Monday 啊，唔揀 Blue Monday 啊 ，Blue Monday 成日你哋都會聽，咁啊揀翻一隻咧就都算係早期嘅12寸嘅 single 啦。呢隻歌好得意啊，呢隻歌咧就係、是、歌名叫 True Faith 啊。如果你係有聽過即係New Order 咧嘅歌，應該就唔會忘記呢一隻歌。咁就呢隻歌有幾樣嘢得意咧，第一就係你喺翻 New Order 嘅大碟咧，其實咧如果我印象中你揾唔到啊。咁當年咧80-90年代就好多12寸。single， 咁呢只碟呢只歌一出咧，由头到尾都系出落啲12寸 single 度嘅。咁啊，除咗啲杂感碟，你会再揾到 True Faith 咧喺呢个正式嘅 New Order 嘅大碟入边咧，我记忆中好似系揾唔到嘅。咁呢个第一个得意啦，第二个得意咧就系咧嗱呢只歌咧就其实都系讲一啲咧即系年青人成长嘅时候嘅一啲回忆啊等等。咁啊入边有包括咧即系有提及到譬如话take drugs 啊食毒品啊呢咁嘅。咁啊，入边有两句歌词，其实好得意嘅。咁喺当年嘅歌咧，其实因为要 plug radio 咧，咁咧就呢、這个即系New Order 咧就决定咧就将个歌词咧就改佢，因为咧就有两句歌词系咁嘅。嗱，呢人都可以听嘅。我呢个版本咧就系、是、都系要嚟 plug 上去电台嘅。咁、那个版本咧个其中个两句歌词就 Now that we've grown up together， they are afraid of what。They see，OK、okay, 就係咁嘅。咁咧，但係咧，如果你每次聽到嗱，譬如話11月嚟到香港 New Order 演唱會，多數都會聽唱呢個歌，你又會發覺咧，佢將個歌詞係改咗嘅。佢會將個歌詞咧就改做咧就係、是、咧 ，Now that we've grown up together， 即係而家我哋咧一齊成長，記翻起我哋咧當年咧 ，They are all taking drugs with me， 就係話咧呢，即係佢回憶翻起朋友咧，大家咧係同我哋一齊咧喺度 take 嘢嘅。OK， 咁但係呢句咁嘅。 歌词咧，喺而家我将会播嘅版本入边咧，你系唔会揾到嘅。咁但系喺每一次呢个 New Order 嘅现场嘅演绎嘅时候咧，佢一定会唱翻嗰句毒品嗰句歌词出嚟嘅。咁呢个咧就系呢只歌嘅盏鬼之处。咁呢只歌咧就系、是、呢、这个唱歌主音咧就系、是、呢个 Bernard Sumner 啦。咁啊，除咗仲有一个，其实仲有一个成员咧都要提啊。呢、这个成员咧就呢几年就已经离开咗 New Order 咁，但系咧大家不能都忘记佢呢、这个 bass 王嘅 Peter Hook 啦。Peter Hook 咧就近几年咧就自己咧就再组织一队乐队叫 The Light 嘅。OK， 咁就好难忘记呢、这个即系 Peter Hook 嘅。咁啊，最旧年其实 Peter Hook 有嚟过香港嘅。咁啊，佢同佢哋嘅 The Light 咧有喺香港做嗰个演唱会啦。咁啊，演唱会入边咧佢都有唱翻 Joy Division 嘅歌，譬如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啊呢啲咁嘅歌。咁啊，呢歌唱出嚟咧，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年纪人一听到咧系会喊嘅。OK， 即系会谂翻起 Ian Curtis 啊等等嘅。咁啊，呢、这个呢班系。好有黑嘅曼彻斯特人嚟嘅，咁啊，你知我哋啲曼联等一讲起呢啲嘢就好激动啦 ，OK， 咁啊，唔好咁激动啦，听歌我哋就听下呢只 True Fake， 翻嚟继续咧第二节，我哋讲下咧富有嘅地方。